各位好，又回到嚟學人沙龍啦。咁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大航海時代。咁啊，呢個名咧我諗就比較清晰啲，就唔使多作解釋嘅。咁啊，繼續處理一個有關全球航海嘅問題。咁啊，同我哋繼續講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 Vicky， 咁啊 ，Carmen 同埋嘉齊。 大家好。 大家好啊！咁我哋繼續講航海啦。咁航海咧，其實真係有多話題要去處理嘅。咁之前譬如有呢個集數，譬如我哋講到呢個鄭和下西洋啦，我哋有都講到蒙古嘅即係牽引到嘅一個全球嘅一個問題啦。咁亦都有處理到啲譬如啲航運啊、船啊相關嘅部分啦。咁但係依個咧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人類歷史發展嘅爆發嘅前端嚟。因為其實佢都係面對緊解決呢個遠洋航海探索呢個地球可能 70% 未知嘅海域嘅一個巨大嘅問題，咁終於都有個總爆發啦，就係所謂嘅大航海時代。咁啊，所以都要討論一下，同大家傾下。 係啊，其實你用即係全球歷史去睇咧，即係大航海時代真係好緊要，因為基本上佢就影響咗而家我哋世界嗰個格局。特別係咧，即係可能我哋身處香港都係受到其中一個影響。因為點解影響全球嘅格局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而家話咧 ，global south， 即係話咧，即係南半球咧，曾經大部分嘅地方，大部分嘅國家咧，都曾經係歐洲嘅統治過或者殖民過，都係源於嗰個大航海時代。咁所以佢點樣發生？佢藉住啲乜嘢，佢可以即係去到遠洋航行，侵佔咗呢啲咁多嘅地方咧？其實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時段。 係啊，我如果講個大航海時代咧，其實最緊要嘅唔單止係全球嘅聯繫，並且係全球嗰個視野咧，究竟嗰個集中點喺邊度？咁我之前咧，我哋喺上一集都提過啦。如果我哋唔能夠有效地去運用海洋作為一個溝通嘅媒介咧，海洋可能係障礙嘅。咁但係咧，大航海時代就使到咧海洋咧成為咗全球咧貫通嘅一個系統。咁可能喺歐亞嘅世界嘅角度嚟講啦，咁喺大航海時代之前咧，陸地先至係我哋嘅人類集中精神啊注意嘅地方，可能係文明嘅中心。但係大航海時代開展咧，以至到世界發展嘅格局咧，就以海洋為中心。咁於是乎，點解沿海嘅地區會成為較富庶嘅政治、經濟、軍事嘅中心？咁呢啲都係同呢個大航海時代嘅發展，佢帶嚟嘅遺澤或者影響咧，係好有關係。 頭先嘉齊同卡文講嘅咧，嗰個大航海時代帶嚟嘅喺人類歷史上嘅大爆發咧，我覺得你哋都點出咗係喺空間上去睇。其實喺時間上，我哋都有咁嘅感覺嘅，即係你諗下，好似大航海爆發時代爆發以後咧，我哋覺得時間過得嗰個係特別急速嘅，好多事情嘅發生，同埋咧喺時間上好多嘢咧就因此聯繫起嚟，然後嗰個連鎖嘅反應咧，譬如頭先卡文提到影響，甚至到我哋喺今日喺香港都會感覺到呢一種嘅影響，其實亦都係咁樣嚟。所以佢唔單止一個空間上嘅爆發，其實喺時間上亦都好快速咧將全球聯繫咗起嚟。 係啊 ，Vicky 講嗰個咧就係即係我哋有個學術啲嘅講法，就係一個 time space compression，就係話咧好似咧世界嗰個空間同埋嗰個時間咧，好似縮細咗、縮短咗。咁其實呢個世界就冇變過嘅，只不過咧因為我哋個聯繫咧緊密咗咧，我哋容易啲去到唔同嘅地方，又或者我哋短啲時間去到唔同嘅地方，我哋就會覺得個時間空間咧好似一縮細曬啦。 係呢個時空壓縮都有，即係我哋會成日都睇咁嘅電影嘛，一分鐘可以好長，可以好短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你對時空嘅感覺或者感知都係一個主觀嘅感覺嚟嘅。咁時間而家譬如好多個香港人啊，都係以一小時計，甚至乎以分鐘去規劃佢嘅生活嘅。咁喺古代嚟講，可能就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啊，相對嚟講時間係有唔同。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哋頭先講時間壓縮咗，係我哋從現代人可能科技啦，或者我哋嘅交通技術咧已經好發展之下咧嘅一個理解嚟，咁但係古代人嚟講咧，可能啱啱嗰個睇法係相反。點解你咁急促？或者係點解個世界突然之間會變到世界真細小嘅咧？咁嗱，我哋有啲前輩嘅學者咧研究，譬如羅馬時代咁嗰個交通條件，咁羅馬時代嘅交通條件當然就冇後世咁好啦。咁但係如果係以速力啦，或者係風力咧嚟到去做推動交通嘅主要力量咧，就冇好大嘅變革。咁羅馬時代同埋現今嗰個差距咧，可以係點樣咧？大概係1:20咯。咁即係喺羅馬時代嘅20日做嘅嘢咧，我哋可以喺今日一日就做到，特別喺嗰個交通嗰個速度。 你去去睇。咁有啲人咧，甚至乎去咁樣理解個世界，就係羅馬時代嘅世界同埋今日嘅世界咧，係有20倍嘅大細嘅增長嘅，因為係嗰個速旅行嘅速度嗰個問題。咁於是乎咧，個世界喺我哋嚟講就好似時間上大大壓抑咗，或者係縮細咗。咁但係喺古人嘅眼中，如果佢睇到我哋今日咧，個世界何其開闊，有20倍大。咁呢個可以係我哋話空間啦、時間啦，喺我哋對於速度嗰個掌握上面咧，嗰個理解嗰個區別。 加齊即係一個哲學嘅一個講法，但係都我用試下用即係具體啲嘅講法去處理。即係譬如話，可能喺我哋好多時春秋戰國戰爭咧，其實撈埋都喺河南啊咁裏邊打30-40公里、50-60公里，其實已經打咗100-200年，都係一個咁嘅範圍裏邊。咁但係其實現代人裏邊，可能覺得嗰啲空間其實唔係好遠嘅啫喎，其實即係好狹窄，即係好細嘅地方，大家就會去咗。咁所以呢個時間同空間嘅觀念咧，都係好有趣。 呢個當然亦都配合嗰個科技嘅發展。如果我哋頭先講翻大航海時代，譬如話英國人可以去到印度啦咁樣，咁但係我哋要諗翻，如果去到其實喺18、19世紀以前啊，其實嗰個通訊咧，可能你講緊我靠船運一封信來回，可能係講緊2年嘅事。咁但係你要去到19世紀初啦啊，就快速咗好多啦，因為經過蘇伊士運河等等，可能係幾個月。咁以至到19世紀、20世紀之交嘅時候，有電報出現咧，幾分鐘嘅事啦。 我覺得都係有趣嘅，即係大航海時代，即係根據即係普通，即係大家可能好熟悉，就唔重複太多啦。咁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啦，即係好辛苦啊，揾到葡萄牙支援啦，咁幾架船啊漂過去，咁諗住揾印度香料嘅航路，咁就去向西走，希望即係就揾到。咁結果咧就揾到個新嘅大陸，咁就嗰個以為嗰個大陸咧就係聲稱係話就係印度啦，咁又就 東印度 係啦，咁就 西印度 係啦，咁就翻去就話揾到咁樣，咁又就慢慢再反覆咁去新大陸度探索，咁就主要喺中美洲行先，咁揾到中美洲啲群島，咁又慢慢先碰撞，碰到巴西同埋碰到今日即係依個波士頓附近嗰啲嘅地方，就慢慢揾到南北美洲嘅一啲大陸嘅開發，咁然後就開始有甜頭啦，咁然後就即係到最出名就可能講到所謂嗰個教皇戰線咧，加齊講咗少少啦，咁就即係。主要嘅兩個航海國家葡萄牙、西班牙就有爭執，咁就話究竟邊個咧就分赃唔匀啦，就嚟嗌交啦。咁但係當時其實主要嘅目標咧，除咗係話揾財富之外咧，都有個傳教嘅諗法噶嘛。咁就希望咧就即係分講緊咗揾教皇去調停啦。咁教皇就話：，你分開兩邊嚇，我哋整條教皇子午線中間劏開佢，咁就子午線嘅東邊咧就係葡萄牙嘅，咁子午線嘅西邊咧就歸西班牙。咁然後就發覺咧，呢個後來就發現呢個巴西利亞，即係巴西啦。咁咁廣大嘅土地咧，都係歸咗俾葡萄牙去管嘅。咁其實葡萄牙自己咧都發覺咧，嗰個地方可能比葡萄牙更加豐富。咁但係就唔能夠展開太多啦。咁就葡萄牙同巴西嘅關係。咁但係西班牙咧就可能要繼續做一個全球嘅航海探索。咁由呢個咧就係打開咗新嘅全球航海嘅大門啦。加長。 這是後話啦，咁啊嗱，呢個後話咩咧？就係我哋如果而家諗兩隻牙啦，喺伊比利亞半島兩個大嘅國家，葡萄牙、西班牙，佢哋即係都好似好合作咁樣嚇，咁嚟到去發展全球嘅海洋事業。咁但係實際上喺佢哋開始發展海洋嘅時候，當然唔係咁樣啦，利益係好重要嘅一個考慮嘅因素嚟，而葡萄牙係先行者嚟，咁啊佢哋已經咧話可以話控制咗印度洋一帶，咁印度洋嘅世界咧，咁可以話，如果我哋講大航海時代，其實個開端應該係從印度洋嗰個一體化啦，或者係各個海洋嘅力量咧，佢哋嘅一啲航行者，佢哋互相之間嘅溝通契合咧，嚟到開展先嘅。阿拉伯人、印度人，咁啊同埋可能非洲啦，嚟自中亞嘅，我哋中國呢邊啦，東南亞嘅地方上面嘅。即係原住民啦，等等，佢哋互相之間將航海嘅技術去交流。咁啊，嗱，中國人喺呢邊咧帶去嘅就係羅盤啦，咁指南針嘅技術。咁而咧喺阿拉伯人同埋印度人嘅世界咧，唔好諗佢哋雖然未有指南針廣泛嘅應用，咁佢哋唔係唔識佢哋嘅方位嘅，因為佢哋睇星啊、睇太陽咧，大概就可以掌握到個方位噶啦。咁而佢哋都有好好嘅海圖。咁即係中國同埋可能係印度洋一帶嘅技術結合咧，就讓佢哋咧可以對印度洋嘅 地方好好掌握。咁但係呢個咧就俾葡萄牙呢個先行者咧收割咗個果子啦。頭先提過教皇展示呢個大嘅問題就係、是、咁後嚟者點咧？西班牙除非同呢個葡萄牙人打過嘅啫，咁如果要發展，咁點發展咧？又有條約又剩，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另辟蹊徑，咁條蹊徑咧就係、是、行過呢個大西洋，去到佢哋嘅西印度。咁啊，西印度有咩問題？我成日都有個諗法嘅，就如果而家嘅印度人移民咗去加勒比海，佢哋應該叫自己做咩嘅 Indian？ 印 第安，印第安。係啊，印第安。咁啊，嗱呢啲嗱，即係再就係呢個當然係當時佢哋精神勝利法啦。咁啊，但係西班牙人佢哋要去繼續發展佢哋嘅航道咧，另辟蹊徑係點樣咧？就係喺佢哋見到嘅美洲之後，係咪應該仲有路可以去到？佢哋心裏面嘅東方，即係中國啊，或者係東亞嘅一帶，咁於是乎咧，佢哋就要去開呢個探索嘅機會啦，或者係咁嘅情況。咁佢哋有咩人可以幫佢做咧？佢哋原來唔係先行者嚟噶嘛，就揾先行者幫。咁於是乎揾意大利人啦，揾葡萄牙人。咁其中咧，葡萄牙嘅麥哲倫咧，就幫西班牙咧嚟到去開拓咧呢一條。在太平洋，我們今天知道的太平洋的香料路線，就是繞過美洲過好望角，然後就向太平洋的方向進發。那這個太平洋的航道呢，大家想喂理所當然啦，當然是這樣的啦。但是我們要理解，我們看過地圖呢，世界地圖呢，可能大西洋就是第二大，太平洋是第一大，我們以為它差不多大。但是如果經歷南美洲的南端去到菲律賓咁樣啦，一條咁樣嘅航道啦，大概嘅距離可能係同大西洋嘅距離係三倍，係一個好遠嘅航道，亦都係冇人涉足過。之前喺歐洲，咁於是乎呢個咁嘅海洋大冒險係讓佢哋最終當然個果實就去到菲律賓，去到印尼，去揾佢哋心目中最緊要嘅香料。咁嗱，當時最主要佢哋要追尋嘅香料咧，就係 cinnamon 啊，咁就係豆蔻啊嗰啲嘢。同埋胡椒等等，咁啊揾到呢啲咁嘅物料之後咧，佢哋就當然唔可以即刻返航啦，因為返航係向太平洋由亞洲翻到美洲係另一條路線嚟 嘅。係啊，所以你話即係都係要話地理大發現啊，或者係全球航海嘅其中一個動力咧，都係醫飽個肚啊！即係咧，即係啲香料嗰啲咧就非常之吸引。咁最尾就揾到由墨西哥去菲律賓嘅一條重要嘅航路啦。咁之後點咧？下一節再同大家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講大航海時代咧，咁如果真係要去提問或者去思考咧，亦都要提前講翻少少，又係同蒙古有關係嘅。咁啊，之前啲集數都有講到所謂蒙古和平帶嚟嘅全球物產嘅基礎交換。咁當然係進行通過陸路啦，尤其係譬如絲綢之路嘅方式去做進行啦。咁而亦都同全球驿站有關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對蒙古嘅和平之下咧，其實對歐洲嚟講咧，就好多東方物產可以被供應。咁而呢個供應咧，隨住蒙古嘅解體之後咧，其實就東西方嘅交流同埋溝通咧，其實就中斷咗嘅，即係冇咁容易去做。咁而接著落嚟後嚟嘅中亞、中央歐亞好多地方咧，就變咗一啲穆斯林嘅國家為攞翻個強勢同優勢啦。咁因為宗教嘅原因啦，咁基督教嘅好多嘅國家同呢啲中亞嘅國家係冇乜可以好好地處理，無論係拐支帖木兒啦，或者係奧斯曼帝國啦，咁其實都冇辦法同歐洲啲國家係和平相處，咁所以更遑論有一個好好嘅物產嘅交流。咁所以話如果睇一睇翻地圖，沿住非洲穿過南非好望國咁樣就。即係交通亦都唔係好方便。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理解嗰個大航海時代咧，必須要理解就話點解我哋唔可以從陸路去有一個東西嘅交流入去即係東方買我哋頭先所講嘅即係想要嘅香料、想要嘅其他嘅嘢咧，就是、因為嗰條陸路咧係喺嗰個時代咧係有啲嘅阻礙啊，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就係、是、有個宗教嘅原因啦，亦都另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中間咧。經陸路咧，中間有好多嘅人咧係過橋濕腳，即係中間佢要俾嘅價錢咧就貴咗好多啊！譬如嗰啲我哋成日都所講嘅威尼斯嘅商人啊，咁佢哋中間賺咗好多嘅錢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啲歐洲嘅一啲嘅國家就會諗，我不如直接即係。 航海去到嗰個原產地，直接向嗰啲人買，就好過俾中間咁多人即係食咗嗰個差價啦。 誒，卡文講得好，即係除咗陸路唔通之外，海路其實都唔係好容易去行。即係我哋話其實傳統嘅航海路線，印度洋其實好重要嘅核心嘅溝通中西航海路線，而印度洋嘅航線裏面嘅西方交接點咧，其實就係紅海同波斯灣兩點。咁以紅海為重要嘅，因為紅海溝通地中海是容易，同埋中間其實大約有一段短嘅最窄嘅範圍，可能係幾百米至一公里咧。有啲細嘅船咧係會用拖行嘅方式喺陸道夾硬拖上去，再喺地中海繼續行。咁所以紅海條路咧，如果被奧圖曼同埋馬布洛克兩邊擋咗咧，其實就算歐洲嘅船經過好望角去到中東咧，中東海洋地方亦都係阿拉伯世界嘅勢力範圍，佢哋嘅海洋嘅力量啊知識咧，亦都擋咗呢啲歐洲嘅船。探險形式又好，啲細嘅航海又好啦，同阿拉伯係冇得競爭。咁亦都唔係我哋後來講嘅咩船堅炮利可以打贏佢哋，完全冇可能。咁所以你只能夠向住另外一個方法去運。咁所以有正話我哋講嘅向住西嘅大西洋嘅一個航海會出現。 呢個亦都同我哋之前有一集提到過咧，水路運輸咧帶嚟嗰個用量以及嗰個成本咧都有關係嘅嚇，即係你大航海時代甚至以前再早一啲，其實透過嗰個船嘅運輸咧，你先可以有大量嘅即係貨物啊咁樣運過去。因為頭先提到，如果你透過嗰個絲綢之路咧，除咗過河濕腳嘅問題咧，其實你嗰個能夠運嘅數量咧，一次應該係相對會少好多啊！而且你仲有好多即係路上嘅蹬下咧，可能啲嘢就爛曬㗎啦。 係啊，今個禮拜阿 Vicky 冇帶到蒙古領牌，佢哋而家就出唔到境咧。 係 喂，你講絲綢之路咧，我哋成日都會有個印象咧，就係話有一條即係駱駝嘅隊伍咁樣去運啲貨嚇，咁都係即係好有限。 係啊。 但係其實卡文你講咗一樣咧，我諗好重要嘅事情，咁就係歐洲人咧，就係佢哋一個好強嘅慾望啊，就係、希望產地直送。咁但係咧，即係從來全球嘅貿易咧，喺大航海時代之前咧，都唔係產地直送。嗱，歐洲雖然有種種奧圖曼啊，其他阿拉伯世界啊，喺中亞嘅可能好多穆斯林啊，或者其他特厥嘅勢力喺度做一啲加重負擔嘅工作啊，過水濕腳嘅角色，咁但係都會得到嘅。你只要俾得起錢，嗰啲都係奢侈品嚟，係咪啊？咁但係咧，歐洲人佢哋希望做啲咩咧？而家唔係佢哋冇東方嗰啲香料，而係希望可以自己入貨自己賺。咁於是乎咧，就興起呢個產地直送嘅一個慾念，咁就打破曬嗰啲中間人嗰啲阻隔，或者係佢哋中間抽傭啊、抽成。咁啊，即係原來世界嘅貿易咧，無論陸路又好、水路又好咧，都係短程嘅接力賽嚇。咁但係而家歐洲人咧，就要一個長程嘅，由一個可能好遙遠嘅，譬如喺印尼啊、菲律賓啊、今日咁嘅地方，運翻去歐洲佢哋里斯本啊，或者可能係塞維利嗰啲地方咧，嚟到去販賣佢哋嗰啲東方得到嗰啲貨品。咁啊，點解咁睇唔開咧？咁啊，但係因為利潤大啊嘛。咁利潤大我哋成日都諗下利潤大點會出現呢個利潤大嘅諗法嘅咧？咁首先就係投資佢哋投資大啊，就希望喺投資嚟講有一啲回報。咁啊，就係種種原因咧，就讓佢哋咧可以會構成咗一個咁嘅全球貿易嘅一個網絡。咁我前排開個國際嘅會議啦，咁就有位丹麥嚟嘅學者咧喺度講緊丹麥同埋東方之間嘅關係。咁而咧，丹麥咧相對於歐洲其他嘅國家，譬如近鄰荷蘭咁樣咧，佢哋加入全球貿易啊，特別係東方貿易嘅時間比較耐一啲。咁我就同佢討論啊，問佢點解丹麥係一個即係所謂 latecomer 啊，一個遲來者咧。咁佢講嘅原因咧，我覺得好有趣嘅，亦都有意思嘅，就係丹麥咧比起荷蘭、英國等地咧，佢哋難以去融資，難以可能去籌集到一個遠程貿易所需嘅龐大嘅資金，咁所以咧起步比較慢一啲。咁呢個再係講出啲咩咧？就大航海時代咧，佢唔係淨係帶嚟咗船隻嘅發展啦，或者係嗰啲遠程航路嘅發展咁簡單，而係可能造就咗歐洲咧呢一種可龐大嘅金融嘅集資嘅體制。 咁啊，係啊， 即係探險航海或者即係遠程嘅航海咧，即係大家被忽視嘅就係見到啲成功嘅例子，就睇唔到啲失敗嘅例子。即係其實你掉好大嚿錢，整好多貴嘅船，俾好多錢嗰啲飲醉酒嘅水手，然後噗一聲唔見咗架船，佢又唔回頭嘅，即係你唔會向你回報，咁你咪冇曬個前期投資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好常見嘅，咁同埋中美洲有大量嘅海盜啊，中間有好多艱險嘅事啊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睇落去就好似話即係好似有好多策略，即係嗰啲歐洲嘅強權好多策略去發展。但其實當時都係叫做慢慢去摸索去探索嘅。咁所以喺譬如我哋話，哥倫布發現山寨之後嘅所謂帶嚟嘅物產嘅交換，亦都有疾病嘅交換啦。咁對於南美洲好多時嘅疾病嘅傳播啊，發現到好多南美洲嘅神奇嘅物種啊，即係嗰啲嘅辣椒啊，種種嘅唔同嘅物種，反而去運輸去全球。咁其實都係一個點講啊？即係都係一個意外嚟。佢哋唔係知道嗰啲係辣椒而揾噶嘛，即係特登發現到。咁所以呢個嘅新大陸，其實當然不是新啦，因為其實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在住，亦都有很多很好的文明在生活。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它第一次融入所謂全球貿易的系統，這個新大陸的新字應該就是用個納入全球貿易和交換進入這個世界的角度去看，那就會明白啊，即歐洲就得到一個這麼大的財富，所以它變成一個強權是有理由。 我上一次咧，即係講過麥哲倫嗰、那個全球航海咧，有一點講錯咗，就係、是、個地方名。咁啊，就佢唔係經過南美末端嘅好望角，而係經過用佢個名命名嘅麥哲倫海峽。咁、麥哲倫海峽其實係一個好恐怖嘅地方， 係啊， 即係一個 好船窩好多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居然做得到啦。好啦，咁今次做得到，佢哋而好多以後嘅船隻咧，都冇咁睇唔開啦。咁不如喺美洲嗰度建造，咁然喺美洲嗰度去亞洲就算數啦。咁而咧呢個咁嘅過程咧，西班牙人特別係同東亞地方做貿易咧，透過菲律賓，可能係同中國啦、日本啊，或者係可能東南亞國家做貿易嘅時候咧，佢哋其實除咗帶嚟好多白銀之外，仲帶嚟一啲新嘅物種喺亞洲嘅地方散播出嚟。咁頭先啊，卓然你提到辣椒啦，咁辣椒好緊要嘅，辣椒緊要係咩咧？大家諗下，如果冇辣椒嘅傳播，我哋冇今日嘅川菜。咁而咧有啲前輩講， 會冇 kimchi 添？ 係啊，就係佢哋對韓國嗰、那個飲食嘅衝擊大到不得之了。如果冇呢個咁嘅物種交流咧，就更加冇可能。咁但係仲有一啲物種咧，即係對於我哋中國嘅影響咧，可能係更加深遠，就係馬鈴薯。馬鈴薯係咩咧？馬鈴薯就係一個好容易生產到澱粉質嘅一個媒介。咁啊，佢嘅可能生產嘅澱粉質咧，大概係稻米嘅三至四倍咁樣。咁亦都可以好粗生嘅，喺啲山地嘅地方都可以生長到嘅。咁於是乎，中國嘅人口咧就係喺大概同西班牙做貿易之後，晚明時代，能夠到清朝嘅時候，雖然經過好多改朝換代嘅衝擊啦，係以幾倍嘅數目增加，即係最少兩三倍嘅人口增長都頂得順。咁馬鈴薯咧居功至偉， 即係所以物產嘅交換帶嚟咧，其實係一個好巨大嘅一個文明嘅一個變化。咁啊，正話即係補咗少，即係話阿嘉齊講到嗰個馬鈴薯嘅喺中國嘅發展啦。最初咧，啲江南啲有錢人咧都唔中意食馬鈴薯啦，話要食絲苗，即係繼續食靚嘅優秀嘅白米，咁就薯仔咧就係唔食嘅。就轉饑荒嘅時候咧，就試過有試過清初嘅時候經饑荒啊，經應江南咧話俾薯仔佢，江南嗰啲士绅係話你唔好俾咁啲咁嘅嘢，我就拒絕接受，饑荒都唔食。 沖涼。 所以其實係啦，所以就慢慢其實即係薯仔就發展演變去做，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過程，咁依個亦都就係講就地理大發現帶嚟嘅過程，都係一個漫長嘅一個變化，咁一步一步令到大家擁有更加多嘅東西。 係啊，呢、這個一步一步擁有更加多嘅東西，我會諗其實即係你成個航海大發現咧，有兩個動力喺入邊啦，一就係上帝，另一個就係金錢。金錢頭先都提到啦，就算依家我哋講譬如日本嗰啲石見銀山啊等等，其實就係透過因為對金錢嘅慾望啊，將佢拉入嚟啊。反而我亦都想提出一個就係話對上帝嗰種嘅動力啊，好多傳教士啊，或者好多係為咗有一種我將宗教帶出去嘅嗰種嘅慾望啊，其實都係應該係驅動呢個大航海一個好重要嘅背後嘅力量。 係啊，即係我非常之同意啊！即係譬如喺呢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麥哲倫全航海之間咧，其中一個宗教大事就應該係中國改革，就係呢個時候佢哋就即係兩邊之間就發現，咦死啦！因為我哋 就是、宗教世界丟失了一個巨大的碼頭，即係喺羅馬教廷嚟講啊，即係成個北方啊德國範圍、德意志範圍，基本上就是新教的地盤。咁、有所謂的宗教改革誕生啦。咁所以亦都導致到羅馬教廷自己有一個嘗試嘅自我革新的反宗教改革的運動。咁就所以就要去啲咁嘅新大陸的地方就去傳教。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物產交換之餘，對一個宗教的傳播亦都有個嘗試啦。咁另外就譬如正話嘉齊提到的白銀的發掘啦。咁喺玻利維亞就俾西班牙揾到個玻利維亞好大嘅波托西銀礦啦，咁然後就通到即係山區嚟噶，咁又通到喺墨西哥嘅地方就揾到個港口，咁就喺正話就係所以喺墨西哥嘅地方就起船，就喺起嗰啲所謂嘅西班牙嘅大帆船，咁就係喺我上個禮拜講巨大嘅橫帆，好多嘅橫帆做嘅一個遠洋航海，咁就可以打直咁貫穿成個太平洋。咁我即係我成日睇地圖都覺得咧，依個喺風帆時代咧就係相當之偉大嘅一個航海嚟嘅。咁但係風帆時代咧始終都會有落幕嘅，咁啊之後又發生咩事咧？會下一節繼續講。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都有提到啦，就係、是、始終風能嘅船咧，都係大自然嘅力量啦。睇風咧，始終有限制。就算我哋用信風去做溝通，即係 trade wind 去做溝通啦，都可能一年咧只有一段時間能夠使用。咁你要回程都可能以年計一個來回。咁其實咧就同今日比咧就效率爭好遠。咁但係如果你講到即係當然同蒸汽機係有關係啦。咁蒸汽機當然同呢個鐵啦，同埋煤啦產生。咁大家都可能聽過就同英國係有關係。咁但係蒸汽機咧，我只係提一個好少嘅細節嘅啫。因為蒸汽機大家都知道啦，係用一個活塞嘅運動去做一個嘅渦輪，令到個蒸汽轉變為一個移動嘅能力嚟生產。咁但係渦輪蒸汽機裏面咧，其中一個關鍵部件咧，就是、你要做氣密咧，嗰、那個金屬同金屬之間咧，你唔能夠完全密封噶嘛。咁咧就有一啲嘅部分咧，係一啲橡膠嘅位置咧，係做啲填塞。咁依一個即係亞特發明蒸汽，嗰陣時咧就已經要用做橡膠去做。咁橡膠點嚟咧？就係、是、全球物產交換嘅結果。所以你要推動依件事嘅發生，你就係要有全球物產交換。如果唔係，你啲橡膠根本上你首先你要發現到，即係有人好得閒喺棵樹度解開揾到先得噶嘛。你即係大家理解。咁所以然後又要運過去，又要知道點用，再思考到能夠用嚟塞住啲空氣，做到活塞運動。咁其實依個慢慢嘅革新所有嘢齊曬，就咁啱就是、英國誕生。咁所以蒸汽帶嚟嘅革命，就可能係工業革命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起點。 係啊，卓然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全球嗰個物產交換啊，或者即係全球網絡嘅建立咧，係有呢個網絡嘅建立咧，以後可能喺無論係西方嘅科技突飛猛進嘅結果咧，先有條件啊。咁如果即係當初喺唔喺東南亞地方有橡膠呢個咁嘅物料，咁歐洲人又點會諗到佢可以塞住啲嘢嚟到去做嗰個氣密嘅效果咧？咁啊，即係凡此種種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嗰個物質嘅交流咧，可能係對於我哋今日生活嘅條件改善咧有幾重要嘅角色。咁啊，但係我哋即係開始可能講到蒸汽機啦，咁蒸汽機其實都牽涉到咧嗰個海洋嘅發展，或者船隻嘅推動力咧，可以唔再依賴風力啦，或者可以考慮唔再依賴風力啦。即係蒸汽機應用喺船上邊咧，大概由18世紀末開始啦。無論喺美洲又好，歐洲又好，佢哋都係好積極咁諗緊咧，點樣去做。 早期都係火車，因為好大嚿噶嘛，蒸汽機其實唔適合擺船嘅，咁啊要慢慢發展先得。 係咪咁？但係即係整個發展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又要考慮一樣嘢喎。我哋今日理解嘅蒸汽船咧，通常都唔係木船嚟嚇，咁啊就係鋼鐵嘅船體啦。咁啊木船同埋鋼鐵船體，再加蒸汽機，蒸汽機用咩推動啊等等啦，呢啲嘢咧其實背後有一大堆嘅計算喺當中。咁啊，於是乎我哋今日可能理解嘅鋼鐵嘅由蒸汽或者其他啲係嘅動力化石燃料去推動嘅即係船嗰種咁嘅船體咧，其實就唔係一蹴即就， 它是一 個長一點的發展過程。最大的一個因素除了整了蒸汽機之外，就是為什麼由木變到鋼鐵呢？有些考慮大家可能未必會很留意到。我經常都說呢，那些木船的時代你要發展海洋呢是生態災難的嘛。但這個生態災難呢還有一些技術上面的缺點，或者是木船呢有些限制在這裡。首先第一就是木船它那個長闊比呢是有，因為它物料的韌性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最多是1:6的。咁隻船係唔可能做到太大，亦都唔可能過到一啲比較窄嘅地方，例如河流。咁於是乎我哋見到喺木船時代咧，嗰個船嘅噸位咧係有一定嘅限制。咁即係鄭和時代嗰啲百幾米長嘅船可能係一啲特例嚟嘅。咁但係佢個長闊比我哋都要考慮。咁而木材仲有一個好大嘅限制，幾好嘅木都好，佢有一個喺海上邊浸嘅限度。咁歐洲人嘅經驗大概25年，咁嗰隻船係有效地可以用到25年，再長啲得唔得咧？要換咗好多木材先可以嘅。咁於是乎都話佢係生態災難，因為整完出嚟你要聆聽佢又係用好多木材。如果你要去放棄佢，即係活整隻新㗎啦，咁又係用好多嘅木材。咁即係因此個船木船嘅壽命，佢嘅長闊比都是很有限制，新的物料因此是要考慮的。而最手到拿來的就是鋼鐵。鋼鐵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它很薄的牆壁就已經有木材那麼大的硬度，還有即抗水的那個韌力在這裡。於是乎個船身可以更多地方利用來裝貨物，那個 efficiency 是更大的。咁而即係鋼鐵大量嘅應用咧，亦都係當然有其他科技嘅條件啦，譬如煉鋼嘅效率啦，咁嗰啲鋼材嘅同埋個製造之間嗰個交通嘅聯繫啦，咁隨便提到火車咁樣，咁火車可能就係造就到嗰啲喺內陸啲嘅礦山，佢哋可以運到去沿海啲嘅船廠，咁以至到礦同埋金屬的製造船隻的製造可以有更大的關聯，更低的成本。蒸汽河輪其實是鋼鐵船首先出現的形態。我們看到蒸汽河輪，是聽到河輪就知道它不是應用在海洋上面，開頭是應用在河流當中。而最初推動船隻的方法呢，就不是我們今天用的螺旋槳，就是好像兩個車輪那樣。你想想最出名的一些輪船是黑船啦，就是美國人貝利船長他去到日本那些軍艦。那些軍艦日本人有很詳細的那些浮世繪的繪畫，就是真的有兩個車輪在旁邊，就是那種推動力的。好啦，蒸汽河輪呢是即係喺河道裏面嘅應用為主，咁應該係英國人最發明得最早，同埋應用得比較多嘅。咁當然其他國家嘅人都，譬如美國或者法國，佢哋都有強調自己喺發明呢、這個蒸汽輪船上面有佢哋嘅重要性，或者佢哋有可能更早添。咁但係呢個爭議唔緊要啊。咁河輪嘅應用咧有啲咩緊要嘅地方咧？首先就係佢讓到逆流而上嘅情況可能啦。咁亦都係讓到咧一啲可能係比較內陸嘅河道咧，係會有較大嘅動機去開發。咁於是乎，歐洲人就借住蒸汽河輪喺非洲或者亞洲唔同嘅水域裏面咧，去踏足一啲佢哋從來冇，因為透過河道從來冇去過嘅地方。咁而河道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補給相對係容易。咁因為蒸汽嘅推動係要依靠木材或者煤炭，如果冇得燒，根本個氣鍋係唔可以發動到。 印度都係航海好地方，河流好好地方。 係啊，冇錯。所以講翻轉頭啊，木船啊，當然係生態災難啊。其實但係咧去大煉鋼啊，做呢個鐵甲船咧，其實都係生態災難嚟嘅，因為佢始終仍然都係喺即近代以前，我哋仍然要大量去燒木啊，去煉鋼啊咁。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頭先提到嗰、那個即我哋簡單嚟講，所以一個 鐵甲嘅船嘅出現咧，其實亦都係同嗰個對外擴張，特別係軍事嘅要求係有關嘅。因為你隨住大家嗰個對外擴張有嗰個軍事上嘅需要，其實嗰種鐵甲船嗰個堅韌嘅程度啊，嗰個能夠去喺即係戰陣中啊，能夠去抵禦一啲火啊或者其他傷害嘅程度，一路其實係推動住咧嗰種嘅即係對所謂鐵甲船嘅精益求精嘅。 所以先至有嗰個即係船堅炮利呢樣嘢。不過兩位咁講嘅時候咧，就會即係令我都諗多啲，就係會話即係其實嗰個時代咧，大家對於即係新物料嗰、那個應用咧，係好同我哋以前真係好唔同。 係啊，即係嗰個技術發展一層一層啊，最初嗰啲就係兩個轉輪，其實就係好純粹利用蒸汽去旋轉嘅一個機械嘅一個方式。咁初時都係木船體，然後重蒸汽嘅。咁但係你第一名就係當有蒸汽船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大炮咧其實已經好妥善咁運用緊嘅。咁而蒸汽船個最大嘅問題其實佢就係極大黑煙，因為煤燒煤噶嘛。咁就有一條好高好長嘅黑煙咧後邊嘅吊住咁。咁其實咧，如果黑煙嘅問題係咩咧？你只要係逆風或者風向唔啱，或者你有周圍咁旋轉或者好多架船咧，只要一段時間咧，嗰個戰場就會全部都係黑色。咁你就冇辦法做炮擊，你根本就唔知射緊乜，唔知做乜。咁所以喺呢啲嘅船嘅使用嘅時候咧，其實好繁複嘅。你要諗下要點樣處理啦，點樣去做。咁但係呢一啲船起碼最有效嘅咧，就係因為即係一間家姐都可以再講，就係嗰個船本身可以擺好多支大炮，所以佢能夠做到啲好強勢嘅近岸炮擊。咁但對於陸上嚟講咧，呢一類型嘅船咧。又可以拍得好埋啦，你陸上嘅反擊力唔強啦，佢做近岸炮擊咧，近乎係冇任何還手之力。咁呢一類型嘅船咧，就會發揮到好多喺近代戰場裏面一個好大嘅變化。 冇錯， 係我哋講到 gunboat policy 咧，嗰啲炮艦政策咧，咁尤其是歐洲殖民者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向全球擴張，包括對中國嘅壓迫啦等等啦，咁都係。由蒸汽河輪開始，基本上有啲河船咧，去到人哋啲要塞附近，啲要塞啲炮就喐極都有個泡，就唔可以太 平均地周圍擺噶嘛。 咁但係你河輪真係你一兩支炮已經搞掂人，因為你喐到人哋喐唔到， 而且可以逆流而上深入到去敵方嘅背後啊，發動攻擊。 係啊，譬如喺佛山，從來都冇試過有啲咁嘅外國船去啊。咁喺鴉片戰爭嘅時候，就有啲即係蒸汽河輪可以去到嗰啲地方進行攻擊。咁嗱，但係咧頭先阿卓賢都講過，蒸汽船隻咧喺戰爭上面嘅應用咧，其實就唔係好方便嘅。咁因為嗰啲蒸汽可能燃燒嘅煤炭嘅時候，燒出嚟係黑煙。你唔好話遮掩到自己嘅炮擊， 暴露咗自己啦， 而家人都知睇到啦。咁呢個問題係好大。咁於是乎咧，譬如英國人咧，佢哋喺全球嗰個海軍嘅發展上面咧，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領導嘅地位啦。皇家海軍咧係好遲先肯應用蒸汽船。咁、那個原因其中之一就係可能頭先你考慮嘅嗰啲暴露行蹤嘅因素啦。咁但係再一個考慮咧，就係蒸汽船咧，如果佢作為一個遠洋航行嘅工具咧，其實唔係好方便。 煤炭要補充係。 係啦，你要可能你裝個煤炭嘅自重已經同隻船咁重啦。係。嗱，裝貨就唔係好 efficient。裝貨唔 efficient， 因為你裝貨嘅空間大半可能俾咗煤炭。係。咁而咧喺真係。具體的應用是什麼？我們運人或者我們運信、即是信件的運作呢、就即是蒸汽船是有很大的幫助。英國一間很重要的 P&O 的輪船公司呢，其實它起家就是靠什麼呢？就是靠郵政即是運信的。他們就是用這個蒸汽輪船呢，來到去將一些比較輕的物件可以運來運去。這個這樣的情況呢，是要到蒸汽機嗰個燃燒煤炭嘅效率大幅提升，去改善到遠洋航行，再唔係淨係運煤嚇呢件咁嘅事咧，先至可行。咁呢個就已經發展到喺十九世紀嘅三十年代以後嚇，咁啊中後期咧呢、這個遠洋嘅。可能用煤炭嚟到去推動輪船嘅方式咧，先可以應用喺海軍上面， 增加更加多嘅氣缸啦嚇，改善嗰個降温嘅效率啦，咁再可以令到嗰個蒸汽船嘅效率咧就有啲提升。咁啊，蒸汽船咧當然同我哋香港就有關係啦，即、就、係、是、英國嘅強勢咧，就直接導致到好多即係近東嘅發展嘅變化。下一節繼續講。 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啦，即係船堅炮利，鐵甲船嘅船體誕生啦。側邊嗰啲輪啊，咁啲落後嘅情況冇咗啦，改咗做用螺旋槳去航行啦。然後蒸汽機嘅效率改善之後咧，組合出嚟加埋本身火炮嘅厲害咧，其實所謂嘅我哋叫完全體就誕生。咁依件恐怖嘅作戰武器咧，就可能改變咗近代史嘅進程。 係啊，我諗大家都唔會否認，即係喺19世紀中至到20世紀初啦，即係特別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之前咧，都係一個所謂巨艦嘅時代啊。嗰啲就係我哋成日講嘅船堅炮利啊、鐵甲艦啊等等。咁但係咧，我又會諗到有兩樣有趣嘅嘢，其實係正正係幾諷刺嘅。一方面咧，我哋知道，譬如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歷史，成日都講啦，英國啊開始咧，即係首先花好多資源去建好巨型嘅、好犀利嘅無畏號艦啊，咁啊無畏艦跟住就促成咗英德之間嘅一種即係海上嘅軍備競賽啊，大家各顯神通去做呢啲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期望咗好耐咧，會有好大嘅呢啲嘅即係巨艦嘅衝突。結果1916年咧，英國同德國嘅日德蘭戰役咧，其實打咗幾個鐘咧就打完。而且嗰啲艦出嚟咧，基本上係冇發揮到本來應有嘅作用。咁另一個咧就係我哋都知道，即係近代日本咧喺崛起嘅過程咧，佢首先即係喺甲午戰爭啦，然後日俄戰爭都打敗咗兩個強鄰。咁而且咧特別都係即係對方係擁有比佢更加強大嘅、更加厲害嘅即係鐵甲艦啊。咁但係日本都打得贏。咁所以正正係因為咁咧，反而就催生咗咧當時即係喺日本嘅軍方入邊一種嘅諗法，就係話其實呢啲巨艦啊，或者船堅炮利唔係最重要嘅嚇，佢重要就話咧，我哋有一啲所謂嘅軟實力嚇，咁以至於日本明治政府甚至咧喺贏咗呢啲海戰以後咧，開始向地方搜求翻一啲咧，即係佢哋喺中世紀嘅所謂嘅水軍嘅戰法嘅兵書，咁認為咧靠呢一啲嘅即係兵法以及咧佢哋嘅大和嘅精神咧，係可以咧喺海上咧得到勝利嘅。 啊，幾得人驚啊！ 精神勝利， 精神勝利。咁所以可能明明同美國咧去比較，日本嘅國力其實冇可能會同美國可以打一場會得勝嘅戰爭。佢哋可能就係正正因為有呢個咁嘅能夠以劣勢嘅武備咧，嚟到打贏。咁啊喺精神上邊能夠可以取勝嘅方式咧，嚟到去發動佢哋嘅戰爭。咁嗱，我想講咧，除咗戰爭嘅作用之外咧，其實嗰啲鐵船啦或者蒸汽嘅推動嘅力量咧，咁再係構成咗一個新嘅海洋嘅可能性。我之前講過啦，木船有一個長闊比嘅限制，咁而咧鐵甲嘅船隻咧，就從此再冇咁嘅限制。理論上咧，只要你嘅金屬嘅部件夠硬夠厚，你嘅船體係可以無限大。咁一個無限大就係即係讓到嗰、那個推進成本嘅考量就最緊要啦。咁只要你嘅蒸汽機同埋你可能推動嘅煤炭嗰、那個構成嘅重量嘅比例唔會讓你運貨運人係用佔到太多空間，或者係可能係取你更多嘅成本，你於是乎你可能啲船咧越睇越大，咁你食水亦都越嚟越深。咁我記得咧，即係喺帆船時代進展到去鐵船嘅時代、蒸汽船嘅時代咧，可能一個好重要嘅海洋發展嘅變化，唔係啲船體咁簡單，而係海港。咁咩海港可以裝到嗰啲越嚟越大嘅船體？咁變成咗咧嗰個海港發展咧嘅一個可能最重要嘅元素。嗱，例如咧喺東亞呢邊咧，珠三角咧。原來最主要的海港可以係應該係澳門啊，或者廣州啦。咁但係澳門咧，佢逐漸嘅衰落咧，咁可以就係話喺蒸汽船發展嘅過程當中，因為佢嘅水深唔夠，咁啊引致到咧澳門嗰個先天限制咧無法彌補嚇。咁於是乎點樣咧？英國人發展香港咧？其實我哋諗下，我哋細個讀嘅社會書，講到維多利亞港 水深廣闊， 係啦， 中年不結冰。 點解一個深水嘅港口咁緊要啊？就因為啲船深，嗰個食水深，因為佢船體大啊嘛。咁啊，因此啦，蒸汽輪船時代咧，係讓香港咧喺東亞地方成為一個偉大嘅港口崛起嘅重要元素嚟。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航運咧，對香港 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看回香港整個城市格局的開展或者整個想法，其實跟航運 很有關係的。因為如果我們看香港島的北岸，其實英國人一來到去第一件事他做什麼呢，就是買了你的地，他就將英國就是他將中環啊，這個即係港島北岸中環啊，由銅鑼灣去到即係西環嘅地咧，就即係海皮嘅地咧，就賣咗出去。咁主要賣俾啲咩人呢？其實就主要係賣俾嗰啲即係歐洲嚟經商嘅人，一啲洋行。咁佢哋就買曬海皮嘅地咧，就當然唔係好似我哋而家諗法，就話即係海皮啊，望住個景咁靚，梗係起啲好靚嘅樓啦。其實就唔係，最初其實全部都係起一啲倉，即係一啲貨倉。咁因為佢哋嚟香港嘅目的咧，都係為咗經商。咁所以沿住海皮係一紮嘅貨倉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一紮嘅碼頭啊，一啲比較小型嘅碼頭咧，喺中環嗰度咧就係即係興建啊。原因就係話，嗰啲大嘅船咧嚟到，佢泊喺維港，佢埋唔到岸嘅。佢泊喺維港咧，佢只有靠一啲駁船，咁就一啲細嘅即係碼頭，就容許嗰啲駁船咧埋岸，就放啲貨喺個貨倉嗰度。 即係點解埋唔到岸？其實都能夠理解，即係你所有嘅大自然嘅岸邊咧，都係慢慢有個斜度咁。咁所以大嘅船冇辦法就咁泊埋去，可唔可以咁理解？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亦都係點解咧？好多嘅即係最初嚟到嘅工程咧，其實就做個試鑊啊，就係話咧，即係讓嗰個原本是可能一個自然環境，一個灘咧，就變翻就真係一個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一個平地嚇，咁嚇咁讓到船咧可以埋到岸嘅嚇。咁另外除咗即係話即係中環嗰啲地方啊買咗出去之外咧，其實有亦都即係好緊要嘅咧，就係話啲船嚟到香港咧都需要維修嘅，咁所以其實都會有船廠同埋船澳嘅出現。咁最主要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喺港島北岸咧就兩個重要嘅地方，第一個咧就係金鐘。金鐘一直一開始就已經係俾軍部咧係佔領咗嘅，成個金鐘其實都是軍部嘅地方嚟，咁所以海軍就用咗金鐘係作為佢哋嘅個海軍船澳，咁連帶咧海軍有海軍喺度嘛，所以連帶咧隔離咧就喺灣仔咧就有亦都有個海軍醫院，就係而家我哋即係之後變咗律敦治醫院嚇嗰個位置。咁啊，遠少少喺東邊咧，就有太古船澳嚇。咁呢兩個咧係香港一個最主要嘅船澳嚟嘅。咁到後來咧，英國人即係要埋九龍之後咧，亦都有同樣差唔多嘅一個嘅處理方法嘅，就係話尖沙咀其實咧就係軍部嚇，就係軍隊就要咗而家即係我哋九龍公園個位置，就係即係以前嘅威菲魯軍營。咁九龍公園隔離咧，其實有一個地方咧，就係九龍倉，就係即係而家我哋即係海運碼頭嗰度嚇。咁然後咧，再遠少少，即係尖沙咀過少少咧，紅磡咧就係黃埔呢個船澳啦。 即係譬如你講到金鐘啦，咁啊，老師馬友桓佢做天馬嘅研究，佢話英國嘅海軍嘅編隊，即係佔領嘅時候就係海軍為主嘅編隊。咁佢哋咧係以南嘅即係 record 為記錄。咁所以咧嗰個南派喺邊度咧？那個就係連嗰個地方嘅周圍範圍咧都係叫嗰個名。咁所以點解最初咪叫天馬南？即係佢唔係天馬海軍基地，係天馬南響嘅，其實就係 recognize 嗰架船喺嗰個位置嘅周邊範圍，就係屬於佢嘅一個範圍。咁所以即係我當時聽阿馬公講都好有趣，有啲咁嘅故仔。另外就係阿棒哥劉志鵬佢嘅早期嘅書，佢有即係佢嘅書裏邊有講過早期香港史嗰啲嘅收船嘅船廠咧，好多就喺香港仔同埋赤柱、 石排灣嗰度。 係啦，咁赤柱就係當時可能最華人聚居比較多嘅一啲嘅地方。咁佢根據嗰個當時嘅記錄，咁所以你會諗下就係港島嘅南岸，其實就係當時香港最多人發展嘅地方。咁而赤呢個香港仔作為船澳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入去廣州嘅船喺嗰度停維修同埋停就最好，咁就你用駁船就可以入去。咁而英國嘅改變，對我嚟講最重要就係佢將港島嘅北岸成為咗成個香港嘅核心。咁呢個就扭轉咗可能一直以嚟，而港島南岸嗰啲嘅曲折海岸線作為天然船港嘅優點變咗做邊個？咁所以就正話講小學咩廣闊水深，其實不嬲我哋嘅理解。船的地方應該就是很多那些彎彎曲曲的海岸線包住防風才是首要，但是維港很明顯就不是一個即是這樣的用 途。後來呢你都會見到我們現在剛才提到那些、當然軍隊離開了不需要再有海軍船澳、但是譬如你想想黃埔和太古這兩個船澳 佢後來都搬走咗，而搬走嘅地方咧揀嘅咧就係青衣，亦都係咧當時政府認為咧青衣就真係有嗰個好深水嘅港口。因為我都做過一啲嘅研究咧，都曾經即係睇過話，即係青衣都係想發展可能住宅嘅，但係都政府當時都係話咧，青衣係因為佢有個深水嘅港口咧，我哋應該留翻嚟做呢啲同航運有關嘅嘢。 我頭先講到青衣嘅發展咧。咁就亦都反映咗咧全球航運啊或者水運啦、啊、一個更新嘅形態啦。咁大概到二戰之後1950年代左右啦，咁全球嗰個航運啊，尤其是喺水運方面咧，係一個新嘅革命，就係貨櫃嘅出現。貨櫃船咧係嗰個船體個大細咧就更加，因為貨櫃又可以無限增量咁樣啦，係讓船體嗰個大細更加無限制。咁於是乎咧，喺蒸汽船時代就已經興起出嚟嘅一啲港口，咁就開始逐漸覺得唔夠大嘅。譬如維多利亞港裏面，如果放一啲好巨型嘅10萬噸級嘅一啲貨輪喺度，可能係好有限嘅。咁於是乎，香港或者係世界其他地方咧，一啲原本傳統嘅港口。就喺港口側邊咧，發展起貨櫃碼頭出嚟。咁而香港，譬如喺葵涌啊、青衣啊、荃灣一帶等等嘅地方出現嘅貨櫃碼頭咧，其實係貨櫃時代臨到咧一個好重要嘅標記。咁唔係淨係香港啊，大家想象下全世界，譬如鹿特丹嚇呢啲原本佢傳統嘅舊港口，逐漸就變成咗遊客上落嘅地方。真正嘅港口係喺貨櫃碼頭。咁個貨櫃碼頭往往就喺原本嘅城市旁邊水深嘅地方。 譬如諗起我哋即係譬如香港嘅代表啊，我哋之前可能會用帆船嚟做香港嘅一個代表。咁但我自己即係對香港最深印象或者諗就係正話卡文你所講，就係嗰啲係幫嗰啲碼頭去上落貨嘅，即係個叫碼頭嘅孤立。咁就當時可能喺中環啊、上環或者西環啲範圍都上貨。咁佢哋啲生活咧好艱辛嘅，咁基本上佢都係幫呢啲即係船啊、啲外國嗰啲嘅力量去打工啦，未必有自己嘅可以照顧到自己啦。咁如果之後後來好啲，就可能有東華嘅力量啦，去幫助做呢個醫療啦，同埋生養死葬去照顧呢啲喺海外謀生嘅一啲嘅人群。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碼頭嘅發展咧，可能最尾帶動嘅咧就係香港早期發展咧係息息相關。好啦，咁今日咧就講到依度，再見。